第十二章，上主训示梅瑟说：你告诉以色列子民说，若一妇人分娩生一男孩，七天之久他是不洁的，他不洁有如经期不洁一样，第八天应给孩子割损，此外他还要守度33天的节血期，在未满取节的日期以前，不可接触任何圣物，不可走进圣所。若生一女孩，两星期是不洁的，有如经期一样。此外，还要守度66天的节血期。一满了取节的日期，不拘为儿子或女儿，他应在会幕门口交给司祭一只1岁的羔羊献作全燔祭，一只雏鸽或一只斑鸠献作赎罪祭。司祭将祭品奉献在上主面前，为他行赎罪礼，他才算由流血的状况中洁净了。以上是关于生男或生女的妇人的法律。但若他的财力不够备办一只羔羊，可带2只斑鸠或2只雏鸽，一只献作全燔祭，一只献作赎罪祭。司祭为他行赎罪礼，他就洁净了。